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 各位好，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首歌的生命究竟有多久？存在黑胶唱片、老式卡带或者机关唱盘当中，是不是储存的介质不一样，它的生命长短也会有所不一样呢？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已经可以把影像和声音永远地镌刻在一种叫做 VCD 的东西上面，然而你却会发现，遗忘比时间更加迅速地侵蚀掉了那些声音。五年前、十年前，小时候我们听到的大部分的歌都已经不知所踪。每天我们还是会听见不同的新歌，看见新的面孔，已经没有多少空间留给那些曾经掠过生命的那首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首歌的生命或许只有六个月，甚至是更短。但是世事无绝对，一些歌在多年之后来听，你会发现其实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要来回听的是30年前的黑色旋风，苏芮。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心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手紧紧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共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 苏芮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想到这首歌改变了刚刚从首尔回到台湾深深闯荡的姜育恒的命运。一代天后苏芮和很多人的合作都造就了他们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请跟我来》，这是电影《搭错车》当中的片尾曲，随着那张专辑的爆红，也成为苏芮和人合唱最多版本的一首歌。有意思的是呢，听了这么多年，原版当中那个男生他究竟是谁却没有人追问。写在当年卡带的角落里，名字很复杂不好记的于堪平，其实正是电影《搭错车》的导演，当年也是他的发掘让苏芮从一个酒吧歌手破土而出。这首歌也是他有且仅有一次以歌手的身份出现，请跟我来。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听的是30年前刮起黑色旋风的一位女歌手，她叫做苏芮。苏芮当年是以黑色摇滚盛名，但是她能够驾驭的却不仅仅是摇滚。钟镇涛和苏芮他们仅有的一次正式的合作就是这首歌《我不该看你的眼神》，这是一部琼瑶剧的主题曲。为什么选择他们来唱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钟镇涛是当时最红的琼瑶小生，而苏芮就是当时最红的女歌手。 伤心为爱所困，你难道看不出我在苦苦压抑，苦苦追 我不该看你的 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既然看了就不要把眼神移开，管他猴年马月呢。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的是30年前的黑色旋风苏芮。作为天后，她曾经留下了很多的经典，而她的歌也曝光影响了很多的人。在20年前，有两个疯狂的喜欢苏芮的女孩子，一个是小苏芮黄绮珊，另一个呢就是那英。因为她模仿苏芮的声音惟妙惟肖，那英曾经在李静的丈夫的策划下发行了一张专辑，专辑都是苏芮的歌，而她的名字也叫做苏炳。当时的歌迷只顾着埋头听歌，到后来发现苏炳的专辑越来越多，她才恢复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我们才知道她是歌手那英。而在后来的台湾天后阿妹，她的音质也酷似苏芮，这是两代歌后的合作，跟着感觉走。 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你都会听到婉转的鸟唱。 我们也曾就像那林中鸟，要给你城市最初的呼唤。 每一个星星亮起的夜晚，你都会闪动童年的梦想。 我们也曾就像那电线棒，要送你人间最美的欢唱。 当梦成的声音掠过， 默安我们的歌声和希望，请你在必须要抉择的时刻，不要忘记我们最初的呼唤。 我们最初的呼唤。

这首歌是他和张雨生的最后的绝唱 Love Potion No. 9爱情灵药第九号。在这首歌里你会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苏芮和张雨生。这首歌里的张雨生和苏芮是不是让你有一点不敢认呢？在苏芮35年的歌唱生涯当中，其实走得不紧不慢，因为他坚持不为商业而歌唱，所以他最红的时候也不过3年出了2张 CD。 这些歌曲当中他却留下了非常多风格迥异的让你听不腻的苏芮。你听过苏芮唱粤语歌吗？接下来这首歌是1986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富贵列车》的主题曲《车站》，来自于苏芮和夏韶生的合作。 无足无寸铁路站会不孤单，你在搭乘风沙要转几多弯，站上沉默眺望列车的消失，剩下是夜和人和一声声心里慨叹， 还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还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倦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环，仍倾出一生再去探， 悠悠长路重重山，风急雪路难。离愁和回忆，加添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吻干透日的眼。 站后仍是有站，仿似很简单。不知几多悲欢，盛满每一班。 实在人造铁路，只缩短空间。或是尽量延长人心中的千串慨叹，悠悠长路重重山，风急铁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吻干透日。人曾停留在臂弯，悠悠长路重重山，风急铁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重重山，风急铁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再等几度吗？方能等到你？再转几度吗？方能不想？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回听的是30年前的黑色旋风苏芮。在那个属于苏芮的年代，当时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开始从简单粗糙的 MTV 当中模仿起她的装扮，利落的短发，紧身的裤子，用个性的黑色来衬托内心的凄惨。张惠妹、那英这些女歌手也都是因为模仿她、翻唱她的歌而出道成名。在牵手之后，苏芮渐渐的淡出，年轻人提起她的名字，后来是因为潘玮柏。这是一首潘玮柏和苏芮跨时代的对唱。其实这首歌的合作呢，并不是潘玮柏想要邀约老前辈，而是苏芮自己的策划。在那3年当中，他陪着他的孩子上初中，感触很深。他相信他的孩子心里有话对他说，只是无从表达。于是呢，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向潘玮柏定制了这首歌。那时候的潘玮柏也非常的年轻，他写得很快，估计那也是他的心声。我想更懂你。 Going out. With who?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I care. Every time I want to see you, we have a distance. Is it always using the wrong words?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